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您播出潮起四十年系列节目，今天请收听沙柳的散文《魂都楞的前世今生》。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剧本《榆树下的欲望》改编的戏剧故事。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听沙柳的散文《魂都楞的前世今生》。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魂都楞草原隐居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的最深处，原始游牧民族迁徙放牧方式依然延续，牧歌悠扬在浩瀚的苍穹，天苍苍，野茫茫，奶茶、奶酪、马奶酒、手扒肉、雕化的马鞍，民族风情浓郁。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没有公路，这种保留原汁原味游牧特色的草原少之又少了，已作为中国农业的重要文化遗产被保护起来。今天我们就通过沙柳的散文了解魂都楞的前世今生。古朴而神奇，草原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初秋不约而至，以致来不及与夏天道别，萧萧的凉意悄悄侵入生活，面对季节的轮换，竟莫名其妙地留恋起夏日的酷热。或许是秋天与冬天距离太近的缘故，早晨顶着晨露出发，摆脱了都市的嘈杂，沿高速路向北狂奔，转到一级路仍马不停蹄，抵达天山脚下已是艳阳似火，30几摄氏度的高温让我们见识了秋老虎的厉害。再次启程便是乡道，时有大摇大摆的牛群在公路上漫步，听到鸣笛声友好地让出路面。草原上的牧草微黄了，野花团团簇簇，而这缤纷的色彩实际是谢幕前的最后展示，哪怕是一场秋霜，它们便会迅速凋零，远方云卷云舒，望山走死马，驱车行进在广袤的草原上，是一段考验耐力的过程。在空旷的草原上，我们就像总爬不出叶片的甲虫，行进百余公里便从柏油路转到草原路，颠簸的感觉强烈，也嗅到了丝丝缕缕的古朴与苍凉。草原路伸展得随心所欲，只要有车辙的痕迹便可放心前行，无需担忧违章的约束。翻过几道山梁就与燥热挥别了，冷嗖嗖的气息穿透薄薄的短衫，每个人都下意识地哆哆嗦嗦，真是美丽动人呢。要命的是时有沟壑，行进间已经几次抛锚，下车推车给这次草原之旅平添野趣。穿过一片乳云状的桦树林，夜幕低垂，黑黢黢的夜迷蒙视野，心中难免惊骇起来。此时最现实的期盼就是我们在哪里宿营。魂都楞就是山谷的意思，连绵的丘陵草原起起伏伏，绵延舒展，似乎在走向无际的天边。终于在几顶蒙古包前停下来，就像找到驿站般的放松，倘若再往前走，无休止的跋涉快把耐力底线穿透了。 不和巴雅尔一家的热情扑面而来，听到他们用蒙古语打招呼，油然生出家的温暖。 多数人平生初次走进蒙古包，拍掉一路疲惫，按捺不住好奇，对银冠一样的民俗建筑兴趣颇浓。蒙古包是游牧民族的创举，主要由木架、扇毡、绳带组成，包内宽敞舒适，用特制的木架做围栏支撑，用两到三层羊毛毡围裹，之后用马鬃或驼毛拧成的绳子捆绑而成，圆形尖顶处开有天窗，便于通风采光，可随时拆卸移动，牛群羊群游走到哪里，蒙古包就跟到哪里。睡在布和巴亚尔家的蒙古包里，暮霭四合，草原静音了，很快便游曳在朦胧的梦境里。梦很长，直到丝丝缕缕的晨风涌进蒙古包，牛叫呼唤着黎明，我和魂都楞草原一起醒了。走出包房，习习晨风轻鸾，斜裹着浓浓的草腥席卷了魂都楞。布和巴亚尔跨上了马背，把牛羊赶到绿茸茸的草甸上，草原生动起来。放眼望去，云朵般的蒙古包坐落在草原上，天蓝的透明，袅袅炊烟飘起，新一天的游牧生活便开始漫卷了。走进魂都楞草原，仿佛走进一个神话般的世界，在这里重复的是乐乐车追赶太阳的古朴，似乎与信息时代逆行，越来越多的时尚元素融进草原，而隐居深处的魂都楞便显得物以稀为贵，成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尚不知世界上像魂都楞这样保留原汁原味游牧迁徙状态的草原还有多少。站在魂都楞河边，思绪挂上倒档，感悟魂都楞的前世今生似乎正渐渐接近源头。天似穹庐，笼罩四野，该是他的前世。而今生尽管没有风吹草低的壮观，绿色依然沸腾。布和巴亚尔办家庭旅游点方便了观光客，否则连个吃饭住宿的地方都没有。他家饲养500多只羊，40多头牛，马上100匹，日子过得殷实。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赶上放暑假都来游牧点帮忙。一排太阳能紫晶电板朝着太阳的方向，白天晒饱阳光，晚上用来照明，倘若是阴雨天还备有蜡烛。在这一带游牧的多是巴彦保利格嘎查的牧民，每个牧场点便是一个敖特尔。老布引领我们来到草原深处的昭格拉家，女主人敦尔敦昭古拉刚刚给母牛挤完奶，奶豆腐的制作模具已经准备好了，做好的奶豆腐晾干后挂在蒙古包木架上，另排一样。 魂都楞奶豆腐味香纯正，货真价实。随行的朝鲁门汉语与蒙古话一样流利，它既是引路的向导，也是我们与牧民交谈时的翻译。魂都楞草原上的牧民多数不讲汉语，男主人朝格拉秉承祖传的授衣，边放牧边给邻近的敖特尔的牲畜医病。此时他刚给一头临产的母牛接生回来，本想观摩一下奶豆腐的制作过程，但朝格拉说时机未到，只好嗟叹而返，折身走进一片湿地。魂都楞河从这里发源，无数清泉奔涌，纳溪成流，委婉流淌，泉水喷涌了1000多年，是牧民心目中的神泉。散居在草原上的牧户每天到泉水喷涌处取水，而下游则是牛羊的饮水处，干裂的泉水滋润着魂都楞草原。草原上向来不缺摔跤手，在牧户吉日嘎拉家蒙古包前，布人把一辆摩托车抱至胸间，堪称大力士。他和吉日嘎拉是巴彦保利格最好的摔跤手，参加过纳达木摔跤比赛，入选内蒙古柔道队受训2年，现回到魂都楞延续他的游牧人生。他家饲养了200多只羊、40多头牛，上小学的儿子放暑假也来到游牧点。他说儿子7、8岁就会骑马，即便这样他还是希望儿子将来上大学，走出魂都楞。好了，沙柳的散文《魂都楞的前世今生》我们欣赏完了。魂都楞草原远离都市，生活方式亲近自然，